界，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，我没有了你都不对。 老歌一路随行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这里是 FM 九六点九。 所有

我独自走在街上，看着天空，找不到答案，我没有答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 96.9，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。 经过几许星

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宇阳陪你听经典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嗨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宇阳，陪你听歌。早餐你一般会选择吃点什么呢？刚才宇阳看到哈，葡萄干有益气补血的作用。春天容易头晕的朋友通常是因为气血不足，而葡萄干呢，它还有比较丰富的铁质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，是造血所需了。但是因为它的糖分比较高哈，所以怕胖的朋友，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朋友，容易拉肚子的朋友，记得要少吃，建议一天不要吃超过半个手掌的量。少吃一点葡萄干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，而且宇阳也觉得这种甜甜的味道好像还能够让心情变得更好一点哦。